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一同打开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一到二十节和二十七节，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到二十节以及二十七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但是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和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即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的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收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孽，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二十七节，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阿们。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要来刺痛我们的心，使我们被你的话语来归正，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的被破碎，也再一次的被重建。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觉得刚才我们在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其实是一段特别扎心的经文，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中国人，我们在听这段经文，跟当时犹太人在听这段经文，扎心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先知以赛亚在开篇一开始的时候，就呼天呛地的来指责以色列人的罪， 先知悲怆的来呼喊天地来为他做见证，来为神做见证，来看以色列是何等的悖逆。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甚至以极其尖锐的方式来提到以色列人的罪。他这样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各位，以赛亚在这里提到牛和驴，对不对？他提牛和驴不是要说牛和驴的事儿，他提牛和驴主要是为了说你和我，对不对？他提到牛和驴乃是在说人，他的意思是连牛和驴这样的畜生都认识，都乖顺喂养他的主人，对不对？认识主人的槽嘛。但耶和华养育以色列，养育儿女，将他养大，他们反倒是悖逆上帝。各位，以赛亚说话很难听的，他的意思是连动物、连牲畜、连畜生、连禽兽都能做到的事情，这群以色列人、这群败坏的儿女却做不到。他的意思是，我养一个儿子，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他们还不如牛，还不如驴。各位，这个话换成特别像骂人，对不对？换成中国的话讲，叫做禽兽不如，对不对？大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上帝一开始控告这个作恶的儿子，并且以他绝不屈枉的公义来允许他们辩护。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啊辩论。各位，辩论其实是一个法庭术语，辩论其实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控告。上帝在这里组建了一个宇宙性的法庭，他首先呼唤天地来倾听，他传唤牛驴来做见证，天地万物要一同参与来对以色列的这个悖逆的控告和审判。并且经过这一个充分的听证和审判之后，最后才宣告罪名成立，说你们不是耶和华的子民吗？但我却说你们就是索多玛，你们就是俄摩拉。各位，这个更像骂人了，因为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篇信息特别的扎心？估计拿石头打他是有缘故的，讲这么难听的话，对不对？估计君王要杀他是有缘故的，讲的话太难听了，怎么难听怎么说，对不对？你就不能委婉一点吗？你就不能说，张弟兄啊，我知道你软弱了，我也很软弱，感谢赞美主，上帝恩待你，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去吧。你就不能这么委婉一点吗？所以呢，关于这篇扎心的信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呢，我会先跟大家看到以赛亚让我们看到的，第一，我们的罪，我们是如此的悖逆。第一，我们的罪，我们是如此的悖逆。第二，我们会看见一个特别不喜欢听的信息，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悖逆之人必被审判，神的公义，悖逆之人必被审判。第三，我会跟大家最后看到恩惠的福音，救赎如何成为可能，恩惠的福音，救赎如何成为可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的罪，我们是如此的悖逆。各位，其实先知以赛亚的意思是我们都是悖逆的人。请注意，先知一开始开篇指控的对象是不是不信上帝的外邦人？是不是巴比伦、埃及、亚述？是不是迦南拜偶像的诸族？不是，对不对？他一开始针对的对象就是做了20年的基督徒，就是信主信了30年的，说我是三代基督徒了，对不对？ 他一开始指责的对象就是那些圣约当中的蒙拣选的以色列人，他说这群上帝的百姓，这群基督徒是如此悖逆的人。各位，这个更扎心啊。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五节、第二十八节不断的出现悖逆这个词，神三次的用到这个词来反复的指责以色列是悖逆的人。为什么说三次？很简单，重要的事说三遍，说三遍他们都不听，对不对？悖逆呢，各位我要提醒大家，悖逆其实是一个盟约术语。上帝曾将以色列从埃及为奴家领出来，施救恩，过红海，走旷野，领到迦南地，赐下牛奶与蜜的这个应许之地，然后在生命记当中告诉他们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赐下各样的律例、诫命、典章，引导他们过敬畏上帝爱人的生活，我向着万国做见证，对不对？好，这就是上帝的目的。但是这群进了迦南地的以色列民却拜偶像，道德败坏，不公义，强暴，淫乱，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个差距的吧，中间有一个鸿沟，对不对？所以上帝说这群百姓是悖逆的百姓。哦，我要提醒大家，悖逆这个词其实并不是好像说双方的一种一般合同履行的状况下，双方彼此平等的主体之间的违约，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教会的张弟兄和李弟兄之间有一个约定，后来李弟兄没有遵从，张弟兄会不会对李弟兄说你悖逆我？不会，对不对？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平辈，大家都是合同主体之间的关系，那叫违约，不叫悖逆。悖逆其实指的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儿子不听父亲的话，父亲会不会说你悖逆我？是的。在古近东的地区哈，宗主国跟订立受保护的协议国的依附国之间的约呢，通常会用父子之间的盟约来表达。这种情况下，依附国之间的违约就会称为悖逆。其实中国的古代的历史文化当中也有这样的传统，儿女违背父母叫悖逆，藩属国对宗主国的不顺从通常也会称为悖逆，或者叫谋逆，叫大逆不道，对不对？好，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将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你知道吗？这首先意味着一件事，就是意味着以色列人隔断了与法老之间的奴役压迫的关系，对不对？出埃及有这样一个意义。问大家，是不是他们出了埃及隔断了与法老之间奴役的关系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从此翻身农奴，把歌唱，自己当家做主？整个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他们最大的罪就在这里。上帝把他们从暴君、邪恶的君王法老的权下释放出来，是的，法老不再做他们的王，那请问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人自己来做自己的王？士师记告诉我们，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对信仰最大的误解就在这里。事实上，法老不做王，你也不是自己的王，万军之耶和华才是以色列人的王。原谅我说哈，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对信仰最大的误解也在这里，对不对？我们总想自己来做王，总想自己来做主，我的婚姻我做主，我的工作我做主，我的教会我也做主，我的任何事情我都做主，对不对？请注意，这个叫悖逆，这个叫悖逆，这个不仅叫软弱。你说我软弱了，我这个不能来聚会，我要去加班，这个叫悖逆。你说我软弱了，找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这个叫悖逆。啊，真的是这样子的。 真的是这样。所以呢，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脱离法老的奴役，要与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爱他们爱到一个地步，是父子之间盟约的关系。所以呢，在整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当中，上帝对他们的指控其实是以生命记为背景的。先知站在生命记的那个盟约的祝福和咒诅的背景之下说他们悖逆。请注意第四节是这样说的，嗨，犯罪的国民，担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里用到四组词汇，国民本来是神的国民，百姓本来是属神的百姓，种类本来是属乎耶和华的种类，儿女本来是耶和华背在背上来归他的儿女，但是现在却成了犯罪的国民，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所以这一切的用词都在表达他们是背离了上帝与他们立的盟约，对不对？所以关于这段经文呢，我想分享悖逆之人的三种基本的表现来看，说其实我们都是悖逆之人。第一，悖逆之人的三种表现，第一，悖逆之人都顺从自己的情欲。以赛亚书第一章描述以色列人的悖逆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悖逆的最初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二到四节点出其中的一个关键，悖逆之人的第一个最基本的表现其实就是不敬畏上帝，对不对？就是不认上帝，不敬畏上帝，不信靠上帝，活在悖逆之中的人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不敬畏上帝，不顺服上帝，而这一个是一切悖逆的根本，所有悖逆的根本就是不敬畏上帝。然而我问大家，不敬畏上帝的人，请问不顺服上帝，不敬畏上帝的人，他顺服谁呢？是的，所有不敬畏上帝的人其实都无一例外的顺从自己的情欲来生活。罗马书第一章讲的非常的透，对不对？所有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无一例外的以自己为标准来生活。那有一次有一位同性恋者呢，他跟我来聊天，他来到教会当中，讲完道之后他特别的气愤，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质问我说，你凭什么说同性恋是罪？你们基督教太霸道了，太霸权了，凭什么说同性恋是罪？这是我的权利和自由。你知不知道同性恋其实是天然的，是天生的。你看他用自然、天然、天生来为自己的罪辩护，对不对？他用天生来为自己的罪找借口，对不对？那我当时要极其柔和一点，对不对？我说呢，我不太了解你的生活，我也不太了解你里面最深处的挣扎。对你来讲，或许同性恋的欲望是天然的，是自然的，是天生的。我想，我说，可是你知不知道，其实对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讲，异性恋的婚外情也是天生的，也是天然的，也是自然的，对不对？异性恋的心里的那个淫乱的想法也是天然的，对不对？同样的，你知不知道，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对所有人来讲，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同样也是天生的，也是天然的，也是最自然不过的，对不对？问大家，你觉得自私是自然的吗？你早晨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记着叮嘱自己说，我今天一定要自私，记住千万别忘了，提醒自己别忘了要自私，我今天一定要努力加把劲儿自私一回。你有没有这样干？你压根不用这样干，对不对？你压根不需要这样干，因为你不需要提醒和操练，你甚至不需要丝毫的努力，你天生就会自私，你自然的反应就是自私，对不对？ 所以犯罪都是自然的，所有的罪，同性恋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罪，犯罪都是自然的，都是天生的，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在罪孽里啊生的，在母亲怀我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想犯罪是自然的，是天生的，良心挣扎着不犯罪才是超然的，才是圣灵大能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对不对？想犯罪是不需要祷告的，管住自己不犯罪才需要迫切的祷告的。你看，通常来讲，我们在想犯罪的时候不怎么挣扎，我们在不想犯罪的时候有极大的挣扎，这表明悖逆是自然的，不悖逆才是超然的，这表明我们都是悖逆之人。你看，各位，我现在要提醒大家，其实呢，悖逆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悖逆的就是我们自己。请原谅我今天要特别的效法先知以赛亚，在传讲那个坏好消息之前呢，先传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正在讲道的，包括我们的牧师，包括我们的长老，包括我们的传道人，包括你的小组长，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其实我们都是悖逆之人，我们的悖逆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因为我们绝不会在犯罪的时候挣扎，我们会在不犯罪的时候挣扎，我们不会在怀疑的时候挣扎，我们会在信靠的时候到底要不要信挣扎，我们不会在主日游玩的时候挣扎，我们会为着主日要不要去敬拜挣扎，这都显明了我们是悖逆之人。同性恋很自然，婚外情也很自然，发愿也很自然，论断他人也很自然，自我中心的罪引导着我们每一个人犯所有的罪都很自然，浑然天成，毫无做作的痕迹，一点都不矫揉造作，特别是结了婚之后，你说可悲不可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午我绝不希望你听完这篇道之后回去得出一个结论说，哦，以色列人真是悖逆啊。如果你得出这个结论，那么明明我们的悖逆和他一模一样，你却看不见自己的悖逆，那你的悖逆是如此的悖逆，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如此悖逆之人。哎，你们见过一些喝醉酒的醉汉吗？应该见过，对不对？你说就是我自己。其实呢，喝醉酒的人呢，通常都会容易胡说八道，对不对？发酒疯，胡说八道。有一次，一位弟兄就说：“哎，感谢主，我从来没有喝醉过。”啊，但是请注意呢，我就提醒他说：“即使你从来没有喝醉过酒，也没有胡说八道，但是请注意，你跟那个喝醉酒的醉汉、胡说八道的醉汉之间的区别，也仅仅只是道德修养和道德主义的区别。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本质和那个口吐污秽的醉汉没有丝毫的区别，只不过人家喝醉之后说出来了，你没说出来，对不对？只不过人家喝醉，我们不敢喝醉酒，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怕喝醉之后显出来了，可能是怕丢人，我们克制自己不要喝醉酒，不要在人前失态。请注意，这还不是基督教信仰，不喝醉酒还不是基督教信仰，不抽烟还不是基督教信仰，因为那也有可能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你们没有见过我喝醉之后胡说八道的样子，可能是因为主知道我们，主知道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对不对？请注意，主不需要在我喝醉酒之后才知道我是一个何等胡言乱语、胡说八道的人，对不对？主在我清醒的时候，他就知道我里面一切的污秽，他就知道我里面藏着一切的悖逆和不信刚硬，对不对？这就是福音跟所有道德主义的区别，这也是福音 基督教信仰跟儒家精神的区别。儒家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关注的永远都是前一种的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用表现、用道德、用修养把君子和小人给区别开来，来解决人生的困境，说幸好我跟他不一样。但是福音关注的是后一种困境，就是小人跟君子压根就没有区别，这个够绝望，对不对？特别会让君子绝望。福音关注的困境说君子跟小人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那一个本质的人生的困境，我们都是悖逆之人。这是第一，悖逆之人都不敬畏上帝，顺从自己的情欲。悖逆之人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悖逆之人都心里刚硬，并且喜欢为自己辩护。悖逆之人都心里刚硬，悖逆之人的第二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心里刚硬。第五节到第九节告诉我们，你看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群悖逆的百姓明明已经罪大恶极了，对吧？并且他们明明已经因着罪遭受了很多审判和管教了，对不对？第五节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意思是难道记吃不记打吗？打的都那么严重了，五到七节，脚掌头顶没有一处完好，土地已经荒凉，诚意已经倾覆，所有的伤口青肿淤青，新打的伤痕还没有收口，又来打一次，屡次得打。换句话说呢，五到七节告诉我们说，这群被责打被管教的人，责打和管教并没有减少他们的悖逆，这表明他们心里何等的刚硬，对不对？通常来讲，家里最不听话的孩子打两次他就听话了，对不对？最悖逆的是什么？越打越刚硬，越打越悖逆，那个就叫真正的悖逆。所以什么是刚硬呢？就是犯罪之后即使收到了罪的后果也不悔改，也不回转。请注意哦，刚硬啊，刚硬不仅对责打没有一个最正确的回转的回应的态度，甚至刚硬呢通常会对责打有一个错误的态度，就是他会喜欢为自己辩护，推脱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悖逆之人的第二个特点，心里刚硬，太喜欢为自己辩护。悖逆之人的特点就是喜欢为自己辩护，并且他不得不活在为自己的辩护当中，以至于可以操练成一个为自己辩护的高手。各位，问大家，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善于为自己辩护的人？我先说我是。请注意，这就是悖逆之人的主要特点之一。很抱歉，这表明说你跟这段经文的距离啊，不是有三步的距离，这段经文说的就是你，说的就是我。当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平时读经灵修，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来指控我们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听到的时候，那个扎心的话扎到我们的时候，或者当教会当中任何一个弟兄姊妹来指控我们，当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跑到我们面前说，你怎么这个样子，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我问大家，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请问你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哎，你是不是说，你会不会表现说，哦，你说的真对，我真差劲，我需要悔改，你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对不对？你会不会说，张弟兄，你太有属灵洞察力了，我都没发现自己的罪，你却发现了，在下佩服佩服。你有没有这样干？没有嘛，对不对？压根就不是，对不对？因为我们里面每一次受到责备指责，每一次受到批评的时候，我们里面会立刻连思考都不用思考， 用机组来条件反射，条件反射不加思索的就启动了那个自我辩护的程序。我们会说哦，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会说你误会了，我们会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们会说我软弱了，我们会说你不明白我的处境，反正我们总能找到借口，对不对？即使最后这个事儿是我做的，当初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会把原因推给环境，我们会把原因推给家庭，我们会把原因推给对方。很多的基督徒即使在认罪的时候都在为自我辩护，我犯了罪，但因为那个时候我不信主，我犯了罪主要因为那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我犯了罪主要是那间教会太糟糕了，所以我怎么怎么样。你会发现我们习惯的为自己辩护，对不对？这表明我们是一个悖逆之人。其实在婚姻关系当中，在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当中，你知道悖逆之人通常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吗？绝大多数在婚姻关系当中，在家庭里面，他们都认为他们婚姻中主要的问题是对方带来的。绝大多数的父母与儿女的冲突当中，他们都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对方带来的。我再加一句，绝大多数出问题的教会，同工关系破裂的教会，他们虽然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无法达成一致，但在一件事情上可以达成一致，就是他们一致认为他们教会的主要的问题是对方带来的。在这件事情上绝对能够达成一致。悖逆之人的倾向就是心理刚硬，为自己辩护，归责于他人。悖逆之人的特点就是自己是 OK 的，主要问题在他。这种强烈的模式反映出来我们生命的实质，就是我们其实是反福音、反上帝、反恩典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认为在你的生命当中主要的问题，在你的生命的关系当中主要的挑战是别人带来的，那么其实你就不会对神的恩典感兴趣了，你只会对律法主义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不对？因为这意味着如果你是个丈夫，你会认为说你家庭生命当中主要的矛盾、主要的难处就是你需要一个更好的妻子。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会认为说你主要的问题要解决的，你需要几个更好的儿女，而你并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只需要更好的对方，你只需要对方达标，你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彻底的律法主义。你会认为说生命的主要问题在于说他们需要悔改，他们需要成长，他们需要被更新。但这是一个谎言，有没有可能比起他们需要悔改、他们需要成长、他们需要更新来看，其实我们自己比他们更需要？很有可能呀。为什么这种可能性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几乎被抛到九霄云外？因为我们是一个悖逆之人，我们不愿意改变自己，我们只需要改变别人，表明我们是一个悖逆之人。所以今天上午主要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来警戒我们，停止为自己辩护。面对上帝对我们的指控，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环境，也不是因为对方，也不是因为他人，乃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转向神的恩典，我们需要转向神的真理，我们需要在其中被对付，这一个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这一个也是今天上午上帝要攻破我们心中的那一个坚固的营垒。各位，今天上午我想要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在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圣灵特别的提醒我、光照我，让我发现了这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长久以来 其实我关注我妻子孩子的罪胜过了关注我自己的罪。你知道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真正实现了自己结婚时的承诺，我在乎他胜过在乎我自己。但是其实是我在乎他的罪胜过了在乎我自己的罪。长久以来呢，我将我自己对他人的罪的敏锐的洞察力视为我自己属灵的恩赐。但是请注意，这有可能构成了我悖逆的一部分，对不对？在我的服事当中，长久以来也是如此。我会关注同工和会友们的罪，同样胜过了关注我自己的罪。当然，我需要退一步说，教会当然需要一位敏锐的察觉时代人心处境的罪恶和偶像的传道人，并在其中宣讲应用上帝的福音和真理，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呢，比起这一点来说，比起这个需要来讲，我会认为说教会可能更需要一个能更多的、更敏锐的、更深刻的关注自己罪的传道人。因为在其中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罪，然后效法耶稣基督，将会对教会产生更颠覆性的救赎，更颠覆性的那个的祝福。而我常常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你看，我轻易的落在了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指控和审判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接下来轮到你们了。你们呢？你们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善于发现别人的罪的人？你们是不是也常常自告奋勇、乐此不疲地谈论别人的罪，多过了谈论自己的罪？难道我们也落在这样的咒诅、悖逆和审判当中吗？难道你们和我一样也是如此悖逆的人吗？是的，答案是的。而我要告诉的是，神是一个如此公义的神，在两者之间有什么出路呢？在我们的悖逆和神的公义之间有什么希望呢？你要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会说有出路，有希望，这个出路就是献祭，因为我们有献祭啊，我们可以献上羊羔，献上公牛。然后在这段经文的后半段十到二十节，上帝知道以色列人会这么回答他，所以他先说索多玛的长官、俄摩拉的百姓，先把路给你堵死。上帝知道以色列人会这么的刚硬，会这样回应，于是他就反驳他们。神怎么说呢？在这一章当中，绝望的顶点其实不是不信上帝之人的绝望，乃是那些相信上帝有宗教之人的绝望。神称他们的献祭为什么？虚浮的供物，是我所憎恶的，对不对？公牛山羊的血我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让你们来用这些东西践踏我的愿意？我不能容忍，我心里厌恶，我不耐烦，我必遮掩不看，我也不听。上帝一连串用了这样的话，对不对？这样的话的意思是，你们的献祭没有用。因为第十五节这样说，你们的手都满了血。请注意，杀人的血，杀人的这三个字是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原文是你们的手都满了血。各位，以赛亚在这里其实是用的一个双关语。什么叫双关语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说了两个事儿。这句话说了两个事儿，因为你知道，献祭杀牛宰羊，献祭的人手上就会怎么样？沾血，对不对？这是一个。但是呢，你们的手满了血，这里指到你们的手满了一个强暴的、不公义的、欺压困苦人的民中的血，对不对？双关语的意思是，你不能一边献祭牛羊的血， 献祭来敬畏耶和华，一边双手又满了强暴欺压民众的血，你这样做就叫虚假的宗教，这样做就叫彻底的虚妄的献祭。所以呢，上帝提醒他们说，你们的手满了血这件事儿，为什么那么讨上帝的厌？因为一边犯罪一边献祭更讨厌，对不对？你明白对不对？一边献祭一边犯罪是更讨厌的一件事情，是更虚伪的一件事情，是更刚硬的表现，是更悖逆的表现。因为他们要用献祭这一件最美的事情来犯罪，来推卸自己的责任，说没关系，献个祭就可以了。他们要用献祭这件最荣耀上帝、最敬拜上帝的事情来让自己的悖逆被遮盖掉，不去悔改，不去转向神。你说这个讨不讨厌？所以上帝说没有用，你们不为孤儿伸冤，不为寡妇辩屈，以色列长官充满了强暴和不公义。所以这段经文的一个绝望的顶点就是耶和华宣告说献祭没有意义，他完全的不接纳。各位，这一个才是最绝望的，对不对？因为整个旧约都告诉我们，唯一的出路，罪人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献祭嘛。到这里上帝说没用，因为这样的献祭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这样的献祭里面没有真正的信靠和悔改，因为这样的献祭没有用，主要不是因为祭错了，主要是因为献祭的人，这个献祭仅仅是他空洞的宗教的那种属灵的仪式而已。所以悖逆之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悖逆之人都是虚假的宗教徒，悖逆之人都是虚假的宗教徒，他们的虚伪是无法自拔的。所以亨利马太说呢，人的悖逆哈，哎呦，马太亨利这个非常有意思哈，他非常深刻的说，尤其是信主之人的悖逆是一种相当隐秘的悖逆，就不信主的人的悖逆一眼就看出来了，信主的之人的悖逆通常要看第二眼，相当隐秘的一种悖逆。然而我们在教会信了主10年20年之后，我们最后会变得越来越瞎眼，因为我都读经了，我都祷告了，我都11奉献了，我都参加小组了，我也来教会参加主日敬拜了，还能怎么样？你还想怎么样？这是不是我们心里的想法？是的。于是我们就会用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参加主日敬拜，更何况我们也常常不参加聚会我们会用这些外在的宗教的仪式。各位请问，读经祷告聚会11奉献服侍主，对不对？好不好？当然是对，当然是好。但是我们的悖逆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么对这么好的事情来遮盖自己的悖逆，遮盖自己的不幸，遮盖自己的不悔改。所以是不是要看两眼？是的，要看两眼。所以呢，亨利马太这样说，他说呢，当罪人受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特别是那些信主的罪人受到上帝审判的时候，他们更容易逃向自己的灵修表现，而不是离弃罪恶归正在福音之下。就是他最近软弱了，犯罪了，与神关系远了，通常的做法是什么？读个3章经文，禁食祷告3天，灵修一段经文，感觉心里又释放了，感觉立刻与神的关系又好了，感觉整个生命的状态又好了。但是你不知道他的世界观，他内在的那个信仰的模式还是依然彻底世俗化的，彻底律法主义的，彻底悖逆上帝的宗教徒的表现。然而那些好的读经祷告灵修恰恰遮掩了他不被对付的更深处的悖逆不顺服，对不对？因为我都读经了，我都祷告了，我都灵修了，还要怎么样？还不行吗？是的，你必须告诉他还不行，你必须告诉他，他整个敌基督的世界观框架深深的影响他， 你必须告诉他，他整个世俗化的那种潮流，被世俗影响的那个模式还在影响他。你必须告诉他，他整个的生命的方向有可能是错误的。那 C.S. 路易斯曾经举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我记得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哈。他说呢，古代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连异教徒不信上帝的人，那些拜偶像的人都知道这个正确的模式，就是当他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是法官，上帝是裁决者，上帝是高高在上的，人是罪人，人需要悔改，人是被审判的那一位，对不对？连异教徒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但是现代教会，当人们来到自己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只要你给我解释清楚了，上帝，只要你给我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上帝还是可以得到无罪释放的。上帝成了被审判者，上帝成了要解释清楚的那一个人，上帝成了要被审判的人，我们成了高高在上的上帝。路易斯说呢，这是一种模式的颠倒，这是一种最本质的悖逆，这是一种彻底的扭转，而福音要把这个模式给扭转回去。福音要把这个模式给扭转回去，让我们看见说，神不要那个虚浮的献祭，神要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来敬畏他，顺服他，信靠他和悔改。而这一个就需要调整我们整个的模式。多少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连我们进食祷告都在惹动上帝的愤怒。为什么？因为我孩子要参加高考了，我进食祷告让他考有好成绩。我结婚三年了还没有孩子，我进食祷告求主来给我一个孩子。我夫妻关系不好，我进食祷告求主赐给我一个美女结婚。但是我不是说这个不对，这一个婚姻、儿子、学业成为我们几乎唯一的追求，这个才叫问题，成为我们几乎唯一的追求。而我们祷告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媒介，只是一个方法，来达到我们最终的那个目的，就是孩子、婚姻和学业。然后为了实现那个目的，所以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进食，我们来读经。而这个会不会惹动上帝的愤怒？很明显啊，会啊，因为你把上帝当工具啊，因为你把上帝当那一个可以随气丢的东西，因为孩子考了大学之后就不来聚会了嘛，上帝像垃圾一样被丢了嘛，对不对？而下一次明年又遇见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捡起来，这个会不会惹动上帝的愤怒？会，我们都是如此悖逆的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看我们的罪，不敬畏上帝，顺从自己的情欲，喜欢为自己辩护，刚硬的心，虚假的宗教徒，虚浮的献祭，这些都表明我们是如此啊悖逆之人。各位听完这个，我们还有出路吗？第二个，如果你不够绝望，我需要让你再绝望一点。还没完，面对如此悖逆的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要审判悖逆之人。既然我们如此悖逆，那悖逆之人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被上帝来审判。经文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第四节一开始就用了一个感叹词，叫做嗨。在旧约当中，这个词哈，通常被翻译成另外一个词，叫做祸灾。嗨和祸灾其实是一样的。这个词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呢，是用在葬礼之上来表达恐惧、悲伤、绝望、哀伤的意思。这个词意味着有一场死亡来临的气息，意味着神的审判正在执行，会带来灭亡、死亡、葬礼的气息。所以你看哈，以赛亚书第一章，上帝宣告了判决，这个判决词就用害来表达，表明这个判决就如同将要到来的葬礼。各位，那我这样说，无论是先知以赛亚还是先知这个耶利米，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话都像一个预先举行的葬礼？我们的婚礼都有彩排，对不对？ 谁的葬礼彩排一下，而先知的话就是在彩排他们的葬礼。以赛亚第一章其实就是对以色列人葬礼的彩排和宣告。先知在这里用了极具戏剧性的方式来预演了将来的灭亡和葬礼，他用这样强烈的语气来呼召他们悔改，意思是若不悔改，这个死亡的画面，这个葬礼的哀伤将很快变为现实。如果第四节还是彩排的话，到了24节我们就看见了那个宣告的审判，对不对？耶和华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仇敌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所以上帝的审判可不可怕？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可怕大过上帝公义的烈怒的审判。那么我们还有出路吗？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就是恩惠的福音，救赎如何成为可能呢？这样大的审判要临到悖逆之人，并且每一个人都是悖逆之人，那么救赎如何成为可能？在本章的第27节，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向我们来传福音，他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救赎的意思就是福音，对不对？救赎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对不对？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张力和巨大的悬念。前面罗列了西安的罪名，对不对？悖逆。如果西安的罪名成立，如果经过了这个宇宙性的法庭的审判，开庭指控，最后判决以色列的罪名成立，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因公平而得蒙救赎呢？他只会因公平而被审判被咒诅，对不对？他蒙救赎除非不公平，对不对？除非，因为公平这个字呢，原文也可以翻译成叫做审判，审判跟公平是通用的。所以换句话说，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像跟前面有点不搭界？他应该因审判而灭亡吗？他怎么因审判因公平得蒙救赎？怎么会因公义得蒙救赎？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请问他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就是逃避法庭的审判，逃避法庭的公平，不公平他就可以不被审判了。因为如果有审判，他的罪就会被彰显出来，他就必然要承担罪的后果，对不对？而耶和华在这里说，你绝对逃避不了耶和华圣洁公义的审判，但有一天你会因公平因审判得蒙救赎。我想跟大家梳理哈，第一点，我们的罪显明我们是如此悖逆；第二点，上帝如此的公义显明说上帝要审判罪人；第三，这两者之间无解，对不对？我们是如此悖逆，上帝是如此圣洁公义，救赎怎么成为可能呢？在先知以赛亚书的第一章27节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在不可逃避的这一场的审判当中，看起来是无解的，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但是向我们宣告的福音就是神要借着审判来成就救恩。这是整个以赛亚书向我们传递的福音，就是上帝要借着审判来做成救恩。请问哪里的审判？新约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今天你我都知道，这是在十字架上的审判。在十字架上，神对所有我们这些悖逆之人，我们这些原本是他的儿子却悖逆他成为撒旦之子，对这些悖逆之人的审判倾泻在了他真正的儿子，他独一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一个祭不是虚浮的祭，那一个祭也不是虚假的祭，那是真正的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向我们发出了最深刻的悔改的呼召。我会说，今天我会说，焦点并不在你我的悔改上， 因为整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你我的悔改并不能救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悔改就可以称义了，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借着悔改称义的，对不对？因为悖逆之人无法悔改，悖逆之人不愿意悔改，那么怎么办呢？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必须相信那件不可能的事情，那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从未听见过的，天方夜谭般的奇妙的事情，就是你们的罪虽如朱红，我必使他如雪白。如果你相信了这件奇妙的事情，那就是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你真正相信这件事情，才能够悔改。因为悔改是恩典的结果，而不是迫使恩典降临的方式。不是说你悔改，所以上帝不得不赦免你。不是的，是上帝先赦免了我们，这样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的人身上，这样的恩典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悔改。所以以色列人真正的罪并不是不悔改，他们真正的罪是不相信，不相信所以不能悔改。因为不信是最大的不悔改，因为法利赛人也在努力的悔改，对不对？但是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的悔改只能诉诸于外在的行为，而不能诉诸于内在的内心。而真正的悔改就是上帝的恩典降临在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悔改。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会说，哎呀，我也想要悔改，只是我没有力量。你没有力量是对的，你看见自己没有力量了，感谢主让你看见了这一点。这个时候你需要转向他，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转向他，你就永远都不会有力量。因为恩典是借着公义的审判到来的，我们的罪虽如丹颜，主却洗净如雪白。所以让我这样说，我们都是朱砂痣，主才是阳春雪。什么叫救赎呢？就是路德所说的甜蜜的交换。福音就是那个最不可思议的颠覆，在十字架上，神对所有悖逆之人的审判，那个公义倾泻在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于是我们因公义得蒙救赎。福音的好消息就是，所有你的罪由他承担，所有他的义归在了你的身上，这个就叫甜蜜的交换。为什么我们能够得生命呢？因为他为我们进入了坟墓。为什么我们能够得蒙赦免呢？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咒诅。为什么我们能够被悦纳成为神的儿女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被神压伤。为什么我们可以得享永生与荣耀呢？因为他离开了天上的居所，降生在马槽。为什么我们这些在粪堆当中的穷乏人可以与王子同坐呢？因为那一位真正的王子离开天上的荣华，进入到粪堆当中，成为了我们中间最贫乏的那一位。这就是福音甜蜜的交换。所以请听这恩惠的福音，你们的罪虽如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阿们， 阿们， 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需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来到你的光的面前，看见我们对你的这个福音，对你的爱，对你的恩典认识的何等的浅薄，我们对自己的罪的认识何等的浅薄。我们必须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常常犯罪，自私自利，我们常常刚硬，我们常常体贴自己的邪情私欲，我们也常常用虚假的宗教的仪式遮掩掉我们心中的悖逆和过犯。所以主啊，就求你在这里把我们的心意来更新。主啊，你邀请我们来与你彼此辩论，为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 无话可说，为的是让我们看见最终我们的绝望就是我们自己靠自己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今天你向我们传讲那十字架的福音，就是充满了妓女淫乱的城成为中心的城，那悖逆之人成为披戴义袍的人，一个糟糕的教会成为有义居住其间的教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所以求主借先知以赛亚的这段经文来拯救我们，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复兴我们整每一个家庭，也复兴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心来悔改，使我们这些先做你儿女的人更深的来悔改，更深的依靠你福音的真道，好使我们可以为你来做见证。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